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郑仲文方艺成， 好，第二节回来。今天第二节呢，我们想讲这个叫做这个胡琏将军的故居 纪念馆，这叫 其实全名就叫胡琏故居纪念馆。如果大家即是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地方呢， 是的，其实台湾都很多这样的纪念馆。 因为其实我 简单介绍胡琏先啦。 我讲讲一阵讲胡琏，阵介绍我讲埋先。为什么我会特别会讲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去过很多的博物馆那些东西。咁就去睇完呢一度嘅時候，我原本係諗住係逗留半個鐘都算嘅，因為一個故居你大嘅有限，你唔好同我講地方好大啊。唔係咁佢都即係睇落去都大嘅，咁都 有冇人招呼啊嗰啲啊？ 咁就係、是我睇感覺到嗰、那個佢哋裡面，因為其實係繼續發展緊，佢唔係已經做好曬，佢繼續發展緊。你見到裡面嘅工作人員，乃至於佢胡琏個孫胡敏月先生，到佢嗰扎工作人員，到嗰個嚟帶佢導賞嘅人。那個熱誠在那裡，其實我就覺得有必要去介紹一下。 你怎麼這麼好，你剛剛那個孫會在這裡，誰 是團體管理、 其實他那個團體，其實他那個 還是他家管理， 他屬於他、叫做他那個叫做 有沒有法人財團成立了， 沒有，他的胡琏故居的紀念館，他是一個會來的，咁佢而家都係個會嚟嘅，咁佢就嗰、那個佢嗰、那個理事長就係佢個孫阿胡敏月先生咁樣，咁啊陣間講話嗰個故居嗰個問題啦，其實大家可能都以為係咪胡琏屋企人㗎嗰、那個地方，其實我哋陣間會提到嘅。好奇怪，那個地方是不屬於台北嘅，都得意嘅。咁但係我就話點解我呢個地方呢、這個地方仔，我會咁樣特別去揾一節嚟介紹呢，就因為其實我睇到佢哋嗰個熱誠喺度啊，即係一個大家想，即係首先一樣嘢，我覺得現在嘅台灣咧已經缺乏咗一啲叫中華民國嘅教育，大家已經好似忘記咗。 講清楚少咩中華，有啲人唔識緊咩叫中華民國教育。 即係忘記咗一啲對國家嘅教育啊！大家唔即係喺我哋中華民國裡面，其實有以前我以前讀書啦，三江啲嘢我哋睇到有林國民與妻決別書啊呢啲讀啦，一啲先烈嘅故事我哋會知道啦。咁到後嚟嘅嚟到即係你而家守護台灣嘅即係打過喺金門守過嘅一啲歷史，大家其實都已經係其實係 我應該真係遺忘咗好多呢啲嘢。 我唔講遺忘，係雖然咁講係真係 歪曲扭曲 遙遠，咁遙遠大家遺忘都唔。但係遺忘已經唔好啦，再加埋其實阿三哥講係有人會歪曲同扭曲嘅，咁我反而就覺得話，如果一個咁嘅紀念館，其實佢唔係佢好多好多好多裡面而家佢做緊嘅資金咧，都係需要籌集啊，或者係唔係話好大嚿錢可以喺度做，可以大刀闊斧去做嘢嘅，咁就都係靠自己去營運嘅一個地方，咁我所以覺得我想為。為胡琏將軍做少少嘢，今日做呢個介紹，希望香港我哋朋友睇到之後咧，有機會嘅，我哋可以去睇下。其實係值得去睇，值得去睇嘅。咁我自己同佢嘅即係機緣就係咩？其實我就喺去呢之前嘅一日咧，我就約咗人打麻雀。咁就坐巴士去個朋友屋企嘅時候咧， 就經過門口， 就有個站就叫啊胡琏故居紀念館站。好之前沒有聽過嘅， 冇聽過喎，真 係。咁就後嚟原來先知咧，咁就因為呢個紀念館咧，係同嗰啲交通部去申請，將呢個站就改為胡琏故居紀念館站，咁就即係專登申請做呢樣嘢嘅。 即係宣傳啦。 不過其實原來咧，即係睇落去原來咁樣做嗱，首先一樣嘢我好呢一樣嘢我好感激國家嘅。即係你唔好話你六年嘅好難做邊個執政都好，佢能夠將呢樣嘢將個巴士又改咗佢咧，其實都已經係對你一個支持嚟嘅，因為。就算冇宣傳，我搭巴士我經過， 都知有呢樣嘢啊嘛。 咁我第二日即刻就嗰晚我就聯絡呢個紀念館，第二日我就去參觀啦。咁亦都安排一時間有導賞員帶我嚟睇嘅，咁帶我睇嘅。咁佢亦都好方便。咁亦都我喺呢度我介紹一下，其實佢喺 在他的地區叫新店，即是你 當新北的 新北市，你在坐個捷運坐綠色線坐到落去最尾， 新店站 就不是新店站，是新店前一站叫新店區公所站，那個出來有兩條巴士線，綠色的是綠色的巴士線，綠色線的7號和綠色線的8號都是可以去到這個即是這個紀念館的，咁其實很快的，上車可能大概10分鐘到咧，就已經去到了，不過要看緊啲巴士站，你知山姑女同啊搭個巴士都知啊，佢嘣一聲，你知佢有啲即係偏遠的地方，其實那度係屬於偏遠地方嚟嘅。偏遠的地方咧，佢一個站過了咧，好快到第二個站佢氹行友嘅，所以就要留意，即係甚至你上車的時候同佢講聲你要湖南嗰個落啦。 我年代我哋台中人好少搭巴士嘅， 又點啊？又踩單車啊？係 唔同而家嘅而家台中人咧，就因為十里頭十里免費，十公里免費，所以而家台中人搭的就搭巴士多。咁我哋嘅年代咧就台中巴士又唔發達嘅，咁你我 咁你即係踩單車。 我要去某一點咧，我唔知轉幾多個站，又唔知幾等幾耐。 踩單車你咁講。 單車或者電單車 咯，咁啊我咁介紹啦。 有冇 Uber 你嗰年代？ 我介紹就搭巴士啦。咁其實你唔搭巴士咧，有幾個人嘅話，的士都係划算嘅。即係因為你巴士一程都可能講十蚊、15蚊，咁你幾條友搭咧都已經幾廿蚊嘅話咧，咁就不如搭的士都可以嘅。咁的士亦都會話到俾你知去到邊度。咁嗰度其實佢就係新店區嗰個叫安康路一段。195號，哇！這個真係記住，因為你台灣嗰啲咧，一條大街安康路咧，佢分好多唔同嘅，即係想分段啦，分段之後分行嘅，195號、196號咁樣嗰啲，咁嗰啲行就其實即係都幾難去睇嘅，你明白？即係要喺台灣住慣咗揾慣路先知嘅。 你行入邊咧，仲有分叉叫 龍 嘅， 龍嘅， 咁佢就好啲。咁啊啊 ，Nelson 俾第一張相嚟睇下先，係啦。等張相係啦，嗱，咁你落巴士之後咧，你只要揾到個安康路一段195號嗰個路口咧，其實已經係揾到噶啦。咁啊，咁啊，跟住再第二張咧， 嗱，揾唔到唔緊要，即係路在口邊，咁你問咧，即係台灣人會係好熱情嘅。 嗰度咧係好少遇到人嘅， 啊唔緊要，咁新嗰啲可以用 Google Map 應該都得嘅。 咁啊，沿住呢條即係入咗去就沿住呢條巷入就得噶啦。咁但 係真係好嚟喎， 遠唔遠啊？ 唔遠，好近。其實到呢個黃頭先嗰嗱前面有個小黃啦，有個的士啦，的士再行多兩步就到啦。 哇，咁啊真係唔遠喎！ 唔遠嘅，但係嗰時我見到我有啲驚，因為我唔知道有冇衝只狗出嚟噶嘛。 你都驚狗㗎？ 啊，咪大佬喺嗰啲地方衝只狗出嚟，但我都冇散步啊，大佬。阿李長最多陪翻個湯藥俾你嘅咁樣。好啦，再下一張啦，咁樣下一張就到個門口啦。其實 咦幾大喎、啊？ 過咗個小黃嘅門口，咁 幾大喎、啊？ 即係個門口，我一睇就知道呢啲叫。有錢佬的屋嚟，即係個大門口有錢佬嚟。咁啊，其實呢、這個呢間故居咧，由呢個門口開始到裡面咧，其實係當佢哋胡家再攞翻嚟作嚟嘅時候咧，其實係連呢對閘都打唔開嘅，因為已經係即係 生曬手啊， 已經係咩？ 唔係我想問下先，呢、這個係本身係個官邸啊，定係私人物業？ 私人物業，胡家嘅物業。 哦，胡家。 但係嗱，亦都唔可以講話私人物業。陣間我哋會交代下點解唔係私人。好啦，咁啊再。再入去最後嚟多張啦，嚇嚟多張就嗱呢個就 哇幾大 一個觀景望曬成間屋啦， 成個迴旋處喺度。 咁以前係可以即係你知啲將軍啦，佢即係坐啲大架啲車，要扭入嚟裡面咁樣，即係轉入去咁樣啊。 喂，佢呢個迴旋處真係大過阿嚴家鑑個故居嘅喎，嚴家鑑都冇迴旋處啊，老實。 唔係因為胡連點解會有咁大嘅屋咧？陣間我哋會講下佢點解會有咁大嘅屋嘅咁樣。咁就係完全有原因嘅，有原因嘅。咁同埋咧，佢呢個佢講過。而家佢呢度佔嘅佔地啊，佔地同埋成個屋嗰、那個所有嘅面積咧係2000平啊，嗱咁一平就係 約摸30英尺，30平方尺， 咁即係呢度係萬幾 大啊， 幾尺啊，萬幾尺啦咁樣， 台灣計面積咧就係同係學就係日本嘅、叫平嘅， 即係我唔知佢有冇計埋二樓啊，佢個平數啊， 咁平咧就大概係約等於兩張榻榻米咁大， 係啦， 咁為之一平，咁就大概係6×6啦，即係爭少少嘅，嚇爭少少就咁，但係一般嚟講咧，你計就即係4×5×20咁嘅計，當36平方尺啦， 係啦，好啦，咁啊。好啦，咁我哋就頭先就講啦，我哋介紹阿胡連將軍係咩人啦。胡連將軍咧就係其實係喺呢個古靈頭，同埋古靈頭同埋八二三嘅駐守金門嘅一個將軍。 係， 咁佢剛到台灣嘅時候咧， 就是駐守金門的、 嗯、 然後其實到他金門之後呢他就亦都出任過很奇怪他本身不是做外交官的、 嗯、 當時就、叫了他做越南在他越戰之前呢就做了越南的駐中華民國駐越南的大使、 哦、 所以他有一段時間呢就在這個越南裡面呢就工作的、 嗯、 其實工作完之後呢在越南就回來之後呢其實就反而被人投閒自散了、 嗯、 就比那個時候就多一點在這個屋裡面呢就生活了、 嗯、 之前呢他這間屋呢買來為什麼呢就是很有趣的他呢買這間屋的時候呢他買這個地的時候他目的是什麼因為當時他還在大陸打仗在大陸打仗未退守台灣在大陸打仗的時候很有趣他為什麼會用錢來買這個屋買這個地呢來建屋呢就是胡蓮呢從來他打仗呢即是他的屋企人說就是說導賞員說就他從來打仗呢就不將家眷帶在身邊或者在附近的盡量就不會被敵軍呢去 找到 他 的 家人俘虜家人或者威脅到他的家人咁就將家眷其實好早就已經移咗離開咗大陸土地，就擺咗台灣嗰度。 啊，又醒佢真係。 咁佢就可以安心地咧，就可以喺呢個喺大陸剿匪作戰。咁就所以就好早佢就已經用錢買笪地同埋起咗呢間屋，呢、 嗯、 間屋就俾屋企人。 嗯、 好啦，咁啊，但係問題就出現咗喺一個情況裏面，就係、是、佢買呢笪地嘅時候咧。就佢由於嗰陣時嘅一個將軍嘅身份，同埋嗰陣時都講緊台即係退守之後啊，諸如此類啊嗰啲嘢，或者係有啲人退守台灣之後唔敢去置業啊，就因為好多原因嘅，政治嘅原因。 嗯，因為好多就係話咧，你仲講緊反攻大陸啦，咁你係 你咁快嗰個置業啦，咁樣係咪冇心走啦咁樣？咁所以佢都亦都有一早有一個諗法，就係、是、我唔好將個。這個地不要在我名下、 嗯、 他也不是一個字即是那些人通常不放在我名下放在我老婆名下放在我叔名下放在我弟弟名下那些樣的嘛他不是他就由這筆錢他買這個地的時候他是、開頭是總之知道不是他但是一路查都查不到到後來胡家一路查找到很多證據的時候發覺那筆匯款呢是來自金門縣政府、 嗯、 所以現在笪地呢就交回金門縣政府、 嗯 哦、 但是呢個樓層上面的建築物呢就繼續給他胡家去保管、 嗯、 當然胡家也都想找過金門縣政府喂可不可以撥喂金門縣有錢的嘛、 嗯、 很有錢的嘛、 啊、喂 你有沒有撥款來將他 保育 保育啦 但是在金門縣政府裡面就有奇怪喂我做乜鬼嘢由金門給錢下來在那一個台北的地方、 嗯、 新北市的地方去 做一些保育呢又好像不合理咁但係胡家就好有心去將呢樣嘢去做翻佢，咁、 嗯、 就自己去集資去做。咁但係金門縣政府係 O K 嘅，你上面個建築物可以俾你繼續去用。 嗯、 但係個笪地個地權咧就係、是、金門縣政府。 嗯， 咁好怪喎，地權係你政府，但係又唔理上高啲嘢。 係啦，咁但係呢、這個最得意就係呢個胡蓮將軍咧，係除咗佢自己有呢個咁嘅部署，即係佢會將家眷帶走，喺、嗯、將家眷帶走，自己留喺去作戰。安頓在台灣之外其實他同樣地在台灣很多地方起了眷村的、 嗯、 譬如桃園、龍潭的地方很多眷村都是他的部屬的 是、 啊、他也是 用錢用自己的錢用黃金去買一些地去建立眷村給他的、那些部屬、啊、而最親近的那些部屬呢其實旁邊你看這間屋的前前後後左右呢圍著呢其實很多都是胡蓮的部屬的比較即大將啲嗰啲，即係嗰啲都將軍級人馬咧，係住喺附近嘅。即係當時啊，咁而家有啲都仲係嗰啲將軍嘅後人啦，有啲就可能已經將嗰個產權賣咗啦。咁其實側邊嗰啲屋咧，就反而佢後面左右嗰啲屋咧，就似香港我哋叫啲叫牌照屋，地市政府嘅上面個房產就係你嘅，咁樣即係啲牌照屋啊，我叫香港咁樣。咁我哋再去其他再落多啲相啦，係啦。咁啊，呢啲就係佢一啲展品啦，一啲展品啦。咁就呢、這個張大千嘅書法啦。咁張大千最叻就係寫呢個草書嘅、嗯，所以永遠咧即係 即 係。咦，仲有於右任嗰、那個 啊？係唔係張大千？係於右任，係於右任嘅寫嘅。咁呢個咧，其實我話點解佢哋個故居係一路而家做緊，係發展緊咧、 嗯？ 因為其實胡蓮將軍喺呢個故居裏面係留低好多嘢嘅。咁、 嗯、 就係佢陸續喺一個箱裏面就翻出嚟、 嗯， 但係翻出嚟你都要。知道它是什麼 每一樣嘢都要做一個考證，佢係乜嘢？咩時代嘅嘢？因為佢太多啦，回應將軍留咗太多嘢喺度，咁就可能有啲會有殘缺，或者呢幅字畫攞出嚟嘅時候咧，根本就唔可以即刻掛出嚟，要揾人去出去做裝裱啊嗰啲咁嘅嘢，呢通通都係要用錢嘅。好，我哋再落啊，再落，係啦，有啲展品啦， 哦，勳章， 啊，有啲勳章啦，咁啊。 咁大個啊！以前嗰啲 啫，胡連將軍勳章啦。咁胡連將軍最出名咧，就係有一個青天白日章啦。早前就早幾年就喺金門嗰度俾人攤鬼咗啊嘛，俾個屌咁大陸遊客攤撚咗去，唔知黑龍江定係哈爾濱嗰啲地方。咁後嚟就追查翻，就將呢個勳章，即係呢個大青天白日章，就歸還翻俾金門嘅。咁但係，咦？咁呢度係咪真係冇個青天白日章咧？原來唔係，據佢哋講，佢都有一個。但就不是長期展出，是一些可能重要的展銷展出，因為他們的保安理由，即是會有人攤嘛，大佬青天白日章，那他就保安理由，他就不是長期展出的青天白日章。那我說為什麼會有兩個青天白日章呢？那原來呢，他都是有分 number 的，胡連將軍現在在他故居裡面的那個是229號， 哦， 而在金門那個就不知道是十幾號而已。咁就原來就係話當時咧，其實嗰啲勳章咧，佢啲青白章咧，佢可以再申請多一個嘅，因為有啲可能擺舊咗，擺舊咗或者係已經變舊咗咧，咁啊再申請多一個，咁佢都有因為有 number 嘅，因為有個號碼嘅，咁就愛嚟譬如話出席啲場合需要一個新淨啲嘅一個章咁去用嘅，咁所以就有兩枚嘅青天白日章，一個就喺金門。金門嗰個胡連嗰個博物館，另一個咧就喺呢度嘅咁樣，即係有啲人就話會唔會係一個係假，一個係仿啊？咁唔係嘅，佢兩個都係真嘅咁樣。好，我再落去，係啊，簡單介紹。哇，呢個特別啦，呢個咧就寫住陸軍總部，就一個胡連將軍用嘅一個煙灰缸。 煙灰缸 有咩特別咧？ 係啊，咁我就睇一個煙灰缸，我睇到點解咁熟口面嘅？點睇都似一樣嘢啊，三哥。點睇得似一樣嘢？咁我就問咗佢係咪軍事用品嚟嘅？佢話係啊，其實呢個係一個廢物利用嘅嘢嚟嘅。佢係當時作戰嘅時候一個彈炮彈嘅嘢，但係即係做咩炮彈唔知道。佢一個係軍事嘅用品嚟嘅咁樣。咁我就話會唔會放催淚氣體嘅？呢嚿嘢點睇都似香港反送中嘅催淚氣。咁大家都相信應該係同一類嘢嚟㗎啦。咁但係佢呢嚿係當時點樣用呢就唔知道。其實佢 size 形狀同香港催淚彈係接近，但係佢比較大少少，所以我嚟做咗煙灰缸。咁所以我點解你想佢介紹咧？就係呢個催淚彈嗰個似催淚彈。嘅一個煙灰缸咁樣幾得意，好再下一張咧，呢個就 哇幾西式下喎呢個， 呢個就係呢套嘢咧，就係由阿胡連將軍喺越南做大事嘅時候咧，就嗰度嘅華僑送俾佢一套家私嚟嘅，咁就咁其實佢啲呢個佢個嗰啲嗰啲被咧就即係啲梳化嗰啲被咧就再鋪過啦，咁就木就係是以前的， 哦，咁唔怪之咁發色。 咁啊，後面呢張相就係佢胡將軍嘅一個，即係後面嗰幅油畫就係胡將軍佢係陝西華縣嘅人啊嘛。咁大家要留意咧，佢呢部咧有呢幅畫嘅右邊個台燈有張地圖咁樣嘅，即係而家都有遮住啦。嗰地圖咧就好得意嘅，嗰地圖係1970几年咧嘅時候咧嘅。陝西華縣的地圖嚟，但係1970几年嗰時候已經被解放了啦嘛。咁但係嗰啲地圖咧係大陸摳出嚟嘅，即係嗰時係要即係揾，即係嗰時 係 要需要情報人員先幫你攤到一張咁嘅地圖翻嚟嘅。咁攤到佢家鄉嘅地圖，咁我睇嗰啲地圖裡面咧係簡體字同埋正體字都有嘅。咁就其實 少可喎， 嗱唔少可嘅呢個。我嗰日都係同嗰個導賞員大家研究過，就發現就係話，其實1978年咧，簡體字正式叫統一咗一套嘅簡體字。喺之前咧，其實有啲簡體字係未統一嘅，咁所以就係 呢個知呢個。 所以嗰個時候嗰啲嘅中文咧，喺地圖裏面有啲都會寫翻係用正體嘅，咁樣所以嗰個地圖係好特別嘅。好，我再落下一張，下一張呢個就係一啲佢以前用過嘅信件啦，咁啊剪出喺度啦。好，再落下一張啦，咁呢個就係佢嘅佢嘅書房嚟嘅，佢嘅書房嚟嘅。咁就嗱書房咧呢個要睇睇咧，就係佢係咪有張萬里長城嘅？咁好得意嘅萬里長城咧，其實個佢呢個太細啦，我哋喺在場見到嘅。其實佢個長城嗰個堡壘位咧，佢有一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嘅，係啦。咁就嗱，咁啊另一個要介紹一下就係佢嗰個嗰卡片咗咧。嗱，裏面有好多好多勁人啊，蔣經國嘅卡片啊，咁都原來係掛曬喺度嘅咁樣。咁但係原來咧，以前咧嗰啲卡片係唔需要地址同電話嘅。原來你揸住一張有蔣經國嘅卡片咧， 蔣經國的人呢是識分呢張卡片係唔係蔣經國嘅？只要其實你係唔需要講任何嘢，你拿住張卡片去咧， 依種 係 即係 甚至古代啲令牌啊，一出事啊， 攞咗即係攞咗張嘢就知道你入到去揾得蔣經國噶啦。 依度係即係好舊派嘅作風嚟，呢啲 係啦， 冇錯。 咁我喺雲雲裡面咧就揾到張新嘅卡片，就一張新嘅卡片嘅。咁啊應該佢都同阿胡連將軍冇接觸過嘅，就係、是、前副總統呂秀蓮啦。咁有張卡片喺度， 擺低 係好有趣嘅。擺低嘅，咁佢因為佢嚟參觀過，咁佢就啱嗰時係佢想選總統嘅時候，咁佢就參觀過，因為佢呢個紀念館其實係舊年八月先開嘅啫。好，我哋再落下一張。嗱，呢個就係嗰個佢嘅 飯廳 啦。咁呢個飯廳就好西式佈置，佢啲餐具都好靚嘅西式餐具嚟。咁就據聞就係話，其實胡連將軍就唔會喺嗰度食飯。係咩時候呢？就係佢去完越南翻嚟俾你投閒自省嘅時候咧，咁佢就報咗台大嘅一個課程。咁啊，即係一到嗰啲週末嘅時候，就約啲老友嚟即係食下，即係同學啊、教授嚟點食下飯、傾下偈，就會喺度食。其他時間佢喺佢頭先嗰個書房裏面食飯嘅，因為佢咧係。即係打仗嘅時候打到即係被射到嗰個上鄂咧，即係下鄂射咗上去咧，佢個子彈係爆到啲牙已經冇曬嘅，佢戴假牙嘅，所以佢食飯食啲好流質嘅嘢時候咧，佢會除咗個假牙，咁佢又唔係好想俾人見到咧，咁就自己喺裡面食嘅，咁所以佢就呢啲咁嘅餐具啊嗰啲咧出嚟食飯，我相信佢都唔會真係食，即係屌即係大排筵席。同啲同學傾下偈，咁佢就可能喺度即係霸嘢食下、飲下嘢嘅啫。我諗佢都唔會除褲架鞋啫。好，我哋再下一張啦。好啦，咁呢個咧就有個碉堡喺度嘅，喺佢間屋嘅裏面有個碉堡喺度。咁好有趣嘅，點解會喺間屋裏面有碉堡咧？咁喂，佢係咪真係需要人駐守去保護佢咧？佢唔係，佢唔係嘅。其實呢個碉堡嘅作用喺邊度咧？嗱，呢棟牆嘅後面，呢棵樹嘅後面。嗰、那個叫係一個咩地方呢？就係、是、現在都仲 work 緊嘅嚇，仲運作緊嘅，係國防部嘅資訊發展中心。 誒， 係啦，即係俗稱一個叫清風園嘅地方。咁其實以前咧，所有同做幫美國去做地下工作嘅情報員啊，嗰樣嘢咧，都係呢度受訓同埋呢度工作嘅。 哦， 係啦，咁呢度佢呢間屋嘅後面有條路仔係可以入到去嗰個發展中心嘅。啊，咁我哋係唔入得去嘅。咁就一牆之隔咧，就一牆之隔就係而家就係講緊，就係佢嗰個發展中心嚟。咁所以 that's why 嗰陣時國防部咧就借用咗胡連將軍呢個故居嘅呢個地方，去做咗個碉堡，係有軍人駐守喺裏面，愛嚟去防，即係幫手去保護防禦呢個資訊發展中心嘅。咁所以呢個係好特別嘅地方嚟嘅，咁但係要知道啊，而家呢個中心係繼續運作緊㗎，所以其實係而家我哋講咯，你透露到啲國防資訊咧，屌你！ 哇！你真係 啱嘅呢樣嘢， 已經冇駐軍㗎啦，呢度就 冇駐軍㗎啦。咁樣好，我哋睇下下個仲有冇相啊？應該冇啦，我哋翻翻嚟。咁啊即係我哋亦都可以頭先講過啦，咁樣胡連將軍有一個咧嘅故事講可以，其實佢裡面有一本，佢係由胡連將軍自己寫嘅書嘅，咁有三本嘅，一本即係兩本講金門，一本係講佢喺越南嘅。咁呢三本書其實都係一套嚟買都係600蚊台幣啫。 哦，咁啊好平 啊！咁啊，如果邊位朋友係有即係想買呢三本書嘅，咁你可以聯絡我幫你去買。咁如果或者其他人，或者你可以自己聯絡胡連將軍嗰、那個呢、這個故居紀念館，咁佢哋都可以幫你嘅。咁佢哋其實都亦都呼籲過我，因為佢都喺好多人去參觀咧，都有香港朋友去。咁有香港朋友去嘅時候，大家都講一樣嘢。咁胡連將軍有冇喺香港裡面有啲活動過，或者一啲你哋即係香港人知道嘅資料咧，可以提供翻俾佢。係啊，因為佢哋我啱啱去嗰日咧就得意啦。他就在咁多嘢裏面咧，就揾咗張相，即係胡連將軍嘅相。他同我講胡連將軍去過香港，我哋點知咁樣？那個地方是沙田， 佢住沙田，食個魚鴿。 因為1970幾年的沙田，除咗屌龍華酒店之外咧，其實都 好難認到位啊！ 四野都是荒蕪噶啦，因為新市鎮未發展啊嘛，農田 就有啦， 有噶啦，開始有。 咁佢話係真嘅咁樣，咁俾張相我睇咧，原來點解佢會咁肯定係沙田咧？原來後面個背景就是沙田華房咁樣，係啦，咁就一張咁嘅相。咁你睇下啲相咧，係陸陸續續會有出嚟嘅。 嘅。咁所以其實即今日去，今次我去同我下次去咧，相信會有更多嘅唔同嘅展品出嚟咁樣。咁啊， 我諗嗰張相應該係六十年代頭嘅啦，已經係。 我諗六十年代頭咧，因為黃章都係七幾年過身嘅咁樣。好啦，咁就同埋咧就係話你入到去嗰度，佢會好個介紹，我係由一點鐘去到咧，我原先諗住半個鐘頭就搞掂行個圈就走㗎啦，咁就點知我就喺嗰度去到差唔多到兩點半到三點， 哇，都耐， 好長時間。咁你即係雖然個地方細細，咁但係佢你可以睇到嘅嘢就好多。咁誒最令到咧就係話我睇又有睇嗰本書，一樣嘢我香港人或者台灣人比較熟悉啲嘅嘢咧，同胡連將軍有關嘅嘢啊，同戰爭無關㗎，就係金門高糧啦。原來金門高糧是關佢事嘅。現在金門咧係可以，即係金門而家係好有錢嘅一個縣嚟嘅。咁但係佢有錢係因為金門高糧。咁但係當年原來胡連將軍喺嗰度駐軍嘅時候咧，係諗咗一樣嘢，即係嗰陣時有個問題就係，即係駐軍由中央補給軍費啦，各樣嘢咧其實。即係當時嚟講都係唔夠嘅，咁點樣可以令到嗰個地方能夠可以發展起嚟，或者係令嗰個地方有啲收入啊，或者係減少支出？其實本身有啲人就話：啊，原來胡連諗到做金門高糧係能夠令到金門增加收入，唔係當初出發點並唔係增加收入，當初出發點係減少支出啫。 哦， 係啊，因為原來每嗰陣時每年咧，金門每一年係需要十萬支嘅。嘅酒啊，唔係每個月啊，需要十萬支嘅酒由台灣島度運過嚟嘅，不能喺大陸過嚟啊嘛。咁就即係其實每個月都要消費十萬支嘅酒嘅錢去到買嘢啦。 好多觀眾啦，點解金門嘅咁細地方需要咁多支酒咧？因為咧當時駐軍咧，金門咁細地方咧，其實有成十萬駐軍喺度。 同埋當年嘅人啊，喺個金門住嘅人咧，都係需要飲酒啊，咁樣都要。 就係當地本地人口唔係好多嘅啫，得幾萬嘅啫，係駐軍咧多 三 萬 人。 嗰陣三萬人，咁變咗就係佢需要酒，佢需要酒咧就要同本土買啲米酒。翻嚟台灣米酒，咁就後嚟咧就不如話我自己釀酒，咁自己釀酒咧其實都係 最初諗住俾自己飲嘅啫。 問題嗰個地方係冇米嘅，你釀唔到米酒咁飲，咁就後嚟咧就經過一個農業嘅介紹咧，咁就引咗金門高糧呢一樣嘢嘅嚟種，咁但係高糧呢樣嘢種咧問題就係佢咩品種嚟？啲人成日而家大陸過嚟品種，原來唔係嘅，佢當時中華民國同啲伊拉克啊、中東地方有嗰啲。有啲關係嘅，咁就發現金門呢個地方嘅氣候咧，同呢個約旦河附近嗰啲地方咧係有啲相似，就揾到原來喺伊拉克嘅地方揾到一隻種子喺金門種高糧咧，係非常之適合， 唔需要咁多水嘅， 係啦，咁就決定就係同埋就種，因為嗰陣水都係唔夠，咁就開始就喺嗰度種呢個高糧，種高糧就釀到酒，釀到酒咧就當然就釀咗酒就自己唔需要買酒啦。就可以慳到呢十萬支酒一個月嘅錢先啦，咁樣就用呢啲錢咧，就去台灣本土度唔係買酒，買米翻嚟，因為唔夠米食。咁但係原來咧，後嚟呢個酒原來喂得喎，大佬越嚟越得喎，越嚟越得咧就開始咧就賣酒啦。咁變相嚟講，後嚟咧就係唔單止減少咗呢個支出之外，仲多咗收入。佢就用咗成個高糧。種出嚟嘅農作物可以釀酒，釀咗酒嘅酒渣可以圍住，咁同埋一個解決就係嗰個火力嘅問題，因為佢唔夠柴燒，就用金門即係嗰啲高糧嗰啲礦啊割出嚟嘅嘢，就可以愛嚟種嚟做燃料啦。咁所以一個金門高糧咧，係令到胡連將軍係令到金門咧係減少支出。多了收入，然後仲多了用處，咁樣 其實大家就淨係知金門高糧啦，其實金門咧仲去咗一隻烈酒嘅大曲，64度，你金門高糧58度最高啦。我嗰時係飲係64度嘅大曲。 哇！你條喉嚨好潤喎、 啊。我就受傷啦，冇火疾，冇酒精，就攞好辣，好辣，好辣，好辣。咁同埋咧，即係而家就金門高糧，即、就、係、是、為金門咧就地方咧帶嚟即係收入啦。咁金門而家係大學嘅。咁咧如果大家咧即係去到金門大學啦，國立金門大學就讀緊，我哋佢咧原來都有不少嘅獎學金資助咁樣嘅，大家有興趣 可以研究 嗱，因為台灣如果係 求翻升學咧，又開始報名啦。 好，三哥，我哋第三節， 第三節先， 介紹金門大學，我哋再抽時間講金門大學。好，第三節見。